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国外一家公益型媒介监测机构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比低收入家庭的同龄人花费时间要少，甚至在国外备受硅谷精英青睐的私立学校里，没有一台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成长会起到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中高考备考的关键期，电子产品对于考生来说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新贫富数字鸿沟引差距，如何让孩子不沉迷电子产品，为大家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公布国家奖学金名单，49978名学生上榜；东城区校园冰场19号启用，未来5年冰雪运动将覆盖全区所有中小学；丰台3年内建成30所戏曲特色校，每年孵化10个原创剧目，并组织学校排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日前发布公告，全国49978名学生获得2017至2018学年度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每人奖励8000元。按照评审标准，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应当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学习成绩优异的量化标准是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原则上都必须位于班级、专业、年级前10%。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示，要把国家奖学金变成指挥棒和风向标，引导广大学生努力变成新时代需要的优秀人才，将来能为投身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深入推进校园冰雪运动，使冰雪课程常态化，东城区教委经过前期调研、专家论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分别在史家分校、和平里第二小学、光明小学、府学石井花园校区、22中、广渠门中学铺设了6块冰场，冰场于11月19号到明年2月底使用，期间配备基础滑冰、冰上排舞、队列滑、花滑等冰上课程，助推学校冰雪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孩子在冬季不出远门就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冰雪运动。据保守估计，每块冰场可覆盖1万余人次课程。丰台区教委18号发布了丰台区戏曲金校园3年行动计划2019至2021年，并确定首批戏曲金校园专家顾问名单。 根据计划，丰台将实施戏曲进课堂计划，将戏曲通识教育纳入课程，每学期不少于10课时，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及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结合。同时还将开展送戏进校园活动，每年不低于50场，每年还将孵化10个原创剧目，并组织学校排演。此外，全区还将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师资轮训计划，培养一支业务精、能力强、能够开展戏曲通识教育的专兼职教师团队，重点扶持30所戏曲教育特色学校。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家有儿女这个系列呢，将和大家说一说如何能够让孩子不沉迷于电子产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国外一家公益型媒介监测机构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比低收入家庭的同龄人花费时间要少，甚至在国外备受硅谷精英青睐的私立学校里，没有一台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成长会起到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中高考备考的关键期，电子产品对于考生来说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上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上找到我们的视频实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您。以及东城区音乐协科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姚玲玲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两位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说说如何让孩子不沉迷于电子产品，这个话题呢可谓是一个老话题了哈。那么现在呢，不沉迷于电子产品是很多家长呢对于自己孩子的一个希望哈。那我们先来问问蔡老师哈，您的孩子平常玩电子产品玩的多吗？ 一般吧， 一般吧，主要是您控制的比较好是吗？ 对，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些预谋，就是有一些引导。 那么现在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接触电子产品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可能生下来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要长大哈。那么作为这个互联网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他们拥有什么？同时呢，在我们看来哈，他们缺少了什么？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代在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孩子，他们拥有更便利的生活，无论是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还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这些电子产品都得到很大的扩展。那么他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呢，比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更快 更便捷， 然后而且获取的信息更多。那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他就写了这个，他说以后的人跟人，人的进化就是靠你获取信息量的多少来的。所以呢，从霍金的这个进化，他这种进化论来说，人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越多，他的进化就是越高， 速度越快。 所以当然呢，你用电子设备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对个人的发展来说，哪怕对人类的发展来说都是好事儿。这个是他的优点，要说缺少吧，不能说缺少，我只是觉得他面临了一些挑战，科技进步给人类整体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你现实生活虚拟生活你怎么分开，比如说你面对这么多的信息轰炸，当然信息获取是多了，可是你怎么去甄别拿到你可以用的，而不被信息带着走，这对个人来说，对所有人来说，不管是小孩成年人都是比较大的挑战。对于小孩子来说，他的这个挑战反映在生活当中，他怎么从这个信息里头啊 就是培养自己的一个注意力的专注。我们人类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智力是有限的，如果注意力跑偏或者很容易分散掉的话，那可能以后做什么事儿比较困难。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还有因为网络的信息的甄别啊，对小孩子来说，成人其实现在可以甄别了，对小孩来说，这个信息的甄别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问题，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其实有些信息对于成年人来讲，也是有时候真假难辨的哈。那么现在个带引号的新贫富的数字鸿沟，两位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的，这个而且这跟贫富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绝对，并不是说是用钱来衡量的这种贫富，这个贫富可能更是精神层面上的贫富，就如果家长你如果自我就精神层面你是自我就是反思不够的话，那么你对孩子的这个精神上的投入和关注也就不够，所以这个可能是这种鸿沟。那么他如果精神层面比较丰富，或者是对自己的精神层面关注比较高的家长，必然会对孩子的精神层面关注比较高，那么这个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反思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然后进行做改进，可能是 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才会在自己身上有投射，是吧？杨老师认为家长的意识很重要，您觉得家长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呢？ 首先家长应该对教育有更深刻的思考，对孩子的成长呢有个长远的规划，有个近期的目标。我非常同意刚才蔡老师说到的哈，这个跟金钱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正比的一个关系。我更认同你的精神层面是不是富有。就是你的这个格局决定了结局嘛。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意识能够想到，就是如果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危害，那么家长可能就会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而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管理的方法，或者是找到某些其他的途径，把这个用其他的活动来替代跟电子产品接触。我觉得这是家长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考啊。 还有一种观点说呢，说越是有着高科技相关背景的家长呢，可能越觉得应该去采取身体锻炼呢和这个动手操作的一个方法。蔡阳老师，您觉得这种观点您认同吗？因为高科技背景，大家有可能他已经在他的生活工作当中接触了很多了， 他觉得深受其害了。我倒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持乐观的态度对电子产品，但是呢我是审慎的乐观。这个乐观就在于电子产品获取信息的这种便捷，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给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的。 但是它的缺点呢，我觉得要集中在两个比较，这个而且这个缺点是致命性的。第一个就是成瘾性。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性和成瘾性大了，我觉得对大人也是一种伤害，对人类都是一种伤害。第二个是它是会造成一种注意力集中障碍。那么这个呢，是危害里头比较大的。所以这两个大的危害，我觉得可能是电子产品带来的。那些家长可能觉得我更重视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只是为了分散，然后孩子的对电子产品的这种聚焦的这种程度，然后让他注意力转移，就拉开跟他电子产品拉开距离，也不是说他们就觉得可能户外的那种锻炼更好， 对，就都不是绝对的，不要走这个极端就好。 说到这个成瘾这件事儿呢，其实目标不能只针对在孩子身上哈，其实大人我觉得有时候比孩子可能更严重，因为孩子更多的你想他的8小时大多都是在学校上午几堂课下午几堂课，不让拿手机，说不让进校园这个手机， 对， 所以说大人接触的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哈。大人对于孩子的那种榜样作用是关键的，最为重要 的。是 的。那蔡老师家里给孩子提供了什么呀？刚才您说了您已经这个预防了吗？电子产品对孩子的侵害具体您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有几个做法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大人首先 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大人，肯定有什么样的孩子。 对， 因为孩子是一张白纸，你什么样的大人就会他会有样学样，然后就 模仿， 对，会模仿什么样。然后如果大人每天抱着手机，孩子就觉得手机特别有意思啊，他会每天抱着手机，他会觉得你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他会好奇。因此我们就首先呢要改变孩子，就要改变大人。所以我们大人就定了一个规矩，到九点钟晚上，所有人就把电子产品就是就基本上是关闭。然后关闭了以后呢，那孩子就知道他有一个点限制，就不再看了。另外我们在家里尽量大人没有非要把电子产品拿到家里去解决的一些事情，所以尽量就不要看手机。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必须要坐到饭桌上，然后不要拿电子产品，坐到饭桌上不拿电子产品，然后 好好吃饭， 然后好好吃饭，然后吃饭过程中可以聊天，可以交流，然后就诸如此类。我也不限制，不是说我也给他都买回来，不是说不让他玩，不让他觉得我有缺失心理，别人有我没有。但是呢我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能玩，什么时候不能玩。为什么不能玩呢？我还告诉他，要恐吓他说这个东西会伤害身体。比如说妈妈是个高度近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手机玩多了。所以如果你要是高度近视的话，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什么都很不方便，他会很恐惧，他还小。所以他就会觉得电子产品，从他一开始接触我就告诉他这个伤眼睛，他就会觉得我要考虑一下。 要克制一下， 我要克制一下，我害怕伤害眼睛。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做法。 这个大概从什么？杨老师大概从什么时？多大的孩子这么恐吓还能有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恐吓我应该 带引号了，带引号了。 对，我觉得就是您家的孩子可能把这个事情就想得非常严重了。那您说这些电子产品对视力有影响，别说小孩子哈，我们成年人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会对自己有影响。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文章说到这些电子产品对视力的影响，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放不下的。 对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吓不是以年龄来鉴定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被吓唬住的。 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吓唬住的。 对，所以呢这个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不同的家庭他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哈。我旁边也有朋友，比如说他本身是做这种儿童阅读的，你就会发现他的家里全都是书，因为他的工作是这样，然后他的两个孩子也就每天抱着书来看。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家庭的一个氛围，也可能他没有刻意的去做。可能这个如果家长你想让孩子变成什么样子，那你就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家庭氛围去搞成什么样子，可能也就顺理成章，孩子就跟着你走了，不用那么天天大呼小叫的。真有的家长会那样，又看手机赶紧关了，然后孩子还在玩，然后家长各自还忙自己的，一会儿说半小时过去了怎么还在玩，其实是没有用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所以说刚才我觉得蔡老师那种方法还是挺好的，就是值得大家借鉴。 尤其是大家一起在餐桌这儿吃饭，不去接触电子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立亲子关系的时间。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孩子如果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终端电子设备时间超过一小时，会伤及心理健康。时间越长，伤害越大。每天一小时的屏幕时间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状况的关键节点。一旦超过一小时，时间越长，内心幸福感越差，焦虑或抑郁风险越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越差，好奇心也在下降。这种关联在低至两岁的幼儿身上也能体现出来，在大孩子身上表现更为突出。例如两岁到五岁幼儿中，看屏幕时间过长者情绪激动后难以平复的几率比看屏幕时间少的孩子高46%，发脾气的几率是后者的两倍。日均看屏幕时间超过七小时的青少年，抑郁或焦虑风险两倍于看屏幕时间低于一小时的同龄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如何让孩子不沉迷于电子产品。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以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东城区音乐学科带头人姚玲玲老师。两位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 马上都该期中考试了，你得给我拿出200%的努力，做博以后这手机你就别玩了。 你是不是又偷偷在玩我手机？ 你没看见我看书呢吗？ 书都拿到了，宝贝儿。 能不能让我玩一会儿游戏？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爸爸，那 可不可以借我手机查查资料？ 查什么？让孩子用你的手机查查资料。 你是真学习还是假学习啊？ 哎呀，妈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 就算你有八卦无烟手，那我早晚也能解开这密码。 你给我坐下！ 我是先玩的游戏，再玩的游戏 啊！ 不是不是，我是先查的资料，再玩的游戏。 你看你这孩子。 这大概是很多孩子和父母的日常对话吧，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我就反思了一下自己哈，就是大人，有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一定要拿手机的，就是觉得没什么事儿做，挺无聊的，说那看看吧。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吗？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所以推己及人，要想到孩子的时候，首先问问自己。 嗯， 你说孩子对手机依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对手机依赖了。你不是，尤其是家长在说你赶紧去把手机给我关了的时候，你再想想你是不是回过头去看手机去了。 那怎么让孩子从这个手机啊，从这些电子产品身边离开呢？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可以占用他们时间和精力的一些活动？ 你分析这孩子为什么会对网络上瘾，肯定不外乎两个原因。 嗯， 第一个就是他被忽视的孩子，你没有人陪伴，所以他导致他找一个别的依赖。 嗯， 第二个就是他娱乐活动少的孩子，他娱乐活动太少了，所以他就只能从电子产品那方便快捷嘛，就获得一些娱乐。嗯，所以这两种原因找到了，你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嗯， 第一个就是陪伴。 陪伴， 然后家长更多的陪他玩，嗯，然后带他出去玩，跟他一起玩，哪怕是疯疯打打闹闹，然后出去跑跑跳跳。 嗯， 第一就是陪伴，第二个就是找很多东西来替代。嗯，好的活动啊，其实北京资源挺多的，好的活动去各个科技馆博物馆去玩，去看那些好玩的比较前沿的东西。第二就是去亲近大自然。我想一个孩子如果他去大自然，去进这大自然进入的比较多的话，他肯定是喜欢大自然更胜于喜欢电子产品的。 嗯， 大自然当给人带来的那种快乐，专业术语刚才姚老师说了， 分泌， 分泌 内啡 多巴胺。对，尤其你有氧活动啊，登山，然后40分钟以后，你感受的那种快乐，是电子产品给你替代不了的。所以更多的活动，课外活动，更多丰富的活动，可能会慢慢的就你的注意力，你不再依赖于一项东西。现在很多就是独生子女，你孩子跟孩子接触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呢，家长们现在就好的关系好的同事或者朋友之间就，其实国外早都有了，约在一起。周末我必须，我每个周六，我们大家都商定好了，不报课外班，每周六我们就来一个 play date， 然后主题是可能是爬山户外，如果天气不好，咱干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叫开读书会，开读书会其实就是聚在一起，买一点水果，孩子们轮流呢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就是背唐诗，或者是背成语，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是讲一段故事，而且家长也参与表演。每个家长如果孩子们来主持，如果点到你了，你也要起来，然后来表演成语啊，或者怎么的，这个方法也很好， 非常好，非常有创意。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朋友之间哈，本来他们的关系就很好，这样他们有了孩子，经常在一块玩，就是就像父一辈子一辈子似的那样交流下来，我觉得可能这种方法更值得推荐大家。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卧谈会。 嗯， 卧谈会就是跟你让他自己描述一下幼儿园从早晨吃饭开始，然后上午干了什么，然后就怎么的。一开始他说我就去了早晨吃饭，然后中午吃饭，然后下午吃饭我就回来了。 对， 哎，但是卧谈会你坚持每天晚上就聊天嘛，5分钟。 嗯， 到了在半年以后，他就能讲很多事儿。我今天干了什么，干了什么。其实家长其实对了解孩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样的话，孩子他就会留心 去观察嘛，记录。 记录， 实际上这已经在培养他的记忆力，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现在大一点了，然后有时候周末的早晨，我们会聊你昨天做了什么梦。我会先把我的梦告诉他，我做了什么梦，什么梦。现在他有时候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陪着他，然后跟他聊梦。他会跟他的姥姥或者跟他姥爷，他讲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什么样的梦，他就把那个梦给叙述 留下来。 将来你的孩子写作文会写得非常好，文笔会很流畅。 对，所以这种交流就是在其实训练他的这种能力哈。 对。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都说到，像蔡老师他会有很多的好的这种方式哈，就有点像那个细水长流哈，然后呢就慢慢的滋润。但是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会看到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沉迷的趋势的时候，他就急了，然后自己也焦躁，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很简单很粗暴的，有时候可能还会过激的。那么这部分家长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可以改进一下。 首先一个我觉得家长要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第一不要太焦虑，第二不要太急躁，更不要有语言的暴力。另外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比如说要批评孩子，一定批评孩子的行为，而不要其他的情绪在里边。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一个整体的家庭教养的方式。你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导致你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那家长就先反省自己，就像刚才蔡老师说到的推己及人哈，先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给孩子做的好榜样。如果真觉得自己有些方面做的不够好，那是不是从我自己我可以先改，而且跟孩子明明白白的说我也有哪些不足，我愿意跟你一起成长。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7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几个气候变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名词。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公约呢是在1992年6月3号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签署的，1994年3月21号正式生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是世界上第一部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家合作的基本框架。目前已经有197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 缔约方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接下来为您介绍京都议定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文书，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它需要由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并且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之后，才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于1998年五月签署，并于2002年八月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二月生效。2012年多哈会议通过，包含部分发达国家第二承诺其量化减限排指标的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第二承诺期为期8年，于2013年一月一号起实施，至2020年12月31号结束。2014年六月，中国交存了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多哈修正案目前还没有生效。另外呢，还有巴黎协定，这个是2015年12月12号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一个协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